尽太多涟漪，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。

我走过最陡的山路，看过最壮丽的日出，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，我不服输，押上了性命做赌注，也曾和魔鬼跳过舞，早已看透那些套路，有一点成就足够了。喝过最烈的酒，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，自信的像个浪子，也认真的像个傻子，我走过的黑暗与空洞，受过的背叛和无助，依然参不透我这心魔，只学会率性而活。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颗草，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，

期待的全都落空了，喜欢的不再爱了，遗忘的想起了，不再见的也重逢了，抹拭眼泪又笑了，这是人生的无常。